我觉得渺茫，假如没有你我更觉彷徨，为了生存，我为了生存绝不会模糊度时光。你也不必骂我太荒唐，你也不必骂我太鲁莽，为了生存呀更要向上，我到底是个多情郎。生长的爱苗需要你去爱护培养，我们要同心建立天堂。假如没有你我觉得渺茫，假如没有你我更觉彷徨，为了生存我更要向上，绝不会模糊度时光。为了生存，我更要向上。